在光明星节之际，庆祝太阳节暨光明星节，民主刚果筹委会发行了公报。公报在文称送了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为主体革命事业的继承和完成，为社会主义朝鲜的繁荣富强和祖国统一，为人类自主事业而奋斗终生的不可磨灭的业绩。